问世间几许，合拍胸襟热血自驱。问世间多少情人到死世相随，能死生相许。千秋万世褪去，阳光笑容里到死世相随，燃死身相许。千秋万世褪去，阳光笑容里到死世相随，行侠仗义名遂。